嗱，好多人话香港同鸦片战争嘅关系好密切，冇鸦片战争就冇今日嘅香港。但系究竟鸦片战争嘅文物喺边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而香港坟场里边最早最早葬喺呢一幅地方里边嘅咧，就系鸦片战争里边 William Bodie 男长，就系英国战舰眼镜蛇号嘅男长嚟嘅。咁当然而家呢个石碑咧系翻新过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這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這、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嗱，翻嚟又同阿土飲杯先，真係呢個3524，有你喺度，直情係有均衡冇窮人啊！ 你真係大鑊，你真係搞到徐少華不停喺度飲酒。 唉，知道 我安心飲酒， 呢個怨氣啊！ 我安心飲酒。 咁同埋有你喺度就嗱，證明啲人咧唔係為咗睇你嚟去欺凌你嘅，因為我哋發覺咧有你喺度嘅咧係多咗人去割貨金嘅。 嗯， 系啦，咁我哋特別係呼籲咗大家10蚊都好啦，咁咧就真係有人響應喎。 點啊？諗住徐少華喺 唔係今日嘅貨金咧，其中一樣嘢 嘅賭注裏邊，係 啦，可能 係 因為黨 係過半數嘅時候，或者唔過半數都好啦，咁就 做咩？徐少華，徐少華啫，唔係我請就你請啦。 冇錯，咁所以大家應該要多啲貨金就係即係落注咯。 同埋好多人都好關心你嘅，譬如我睇呢位阿刁文咧，佢就話 刁文牛。 土伯唔好再賭啦，邊有咁多咁多遮賭啊咁樣？ 我贏等喎， 嚇、啊！ 唔係嗱， 我幾驚我噏錯咗 Dennis 啊，大佬！ 你贏咗人哋啲遮有咩用咧？ 咁啊係， 係咯， 我又唔係女，阿錯 嗱，我哋唔講呢啲嘢，翻嚟我哋講下九龍西嘅選舉。 冇成日引我哋講埋啲衰嘢啊，劉世良，真 係。你又話我引你，我讀緊呢個聽眾嘅留言。咁咧就嗱，點解會？特登講咧就形勢不妙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就呢個老狐狸出山咧，就首先民協咧，我哋一早已經講噶啦，就係、是、叫做離婚擺酒就有古怪嘅。民協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嘅。咁點解咧？就施德來咧就上台撐，就話呢個支持李卓人個組織，但其實係彈弓手嘅。原來一個組織就冇黨紀冇紀律嘅，即係等於好簡單，就係、是、譬如民主黨決定咗支持李卓人咁樣。原來民主黨的公職人士又可以私下走去幫馮檢基站台嘅，幫佢派傳單嘅，又可以。 Expected 咧， 呢個就係一路我所話佢係彈弓手咯，就係、是、契弟就係咁嘅原因。 鄭家富當日係最醒嘅，最後咩日三個區員倒鍋玩啊 Gary Fan， 玩殘佢啦，臨尾先叫走佢三個裝腳嘛。 我 expected 就點咧？民協逐個區議員 會一路一路慢慢倒過， 排隊倒過。 計劃劇本之中，就冇俾我批中。 就算我哋批唔中都好，都係半心半意，貼下海報啊，話撐下李卓人，跟住可能咧私下上門，甚至乎喺嗰啲活動裏邊咧就叫投下機。我估中嘅，我一定批死我估。 我覺得咧，施德來咧，即係頭面人物咧，就仍然 keep 住咧，就係支持李卓人，就係為咗出年嘅區議會選舉， 冇錯， 繼續要領泛民啲票。但係實際上咧，就可以咁講，係縱容民協裏面嘅人，基本上你都不能視佢為一個泛民嘅政黨㗎啦。其實係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同阿教授啊鄭宇石都講，我話以我對民協嘅認識，呢班係壞人嚟，壞人嚟嘅。喂，喺咁樣嘅政治環境裏面，喺香港啊，有乜可能會加入民協㗎？除咗為咗個位，我要做。 其實話時話喎，其實我如果點解唔加入民建聯咧？ 啱，一線之隔啫嘛。 佢一線之隔啫喎，其實 仲大好前途喎。咁你又要有政治牌坊啊嘛？話曬我都係民主派啊嘛。 唔係，但會唔會有啲即係所謂街坊派嘅青年咧？仲有啲街佬出身嘅僆仔咧？ 諗住做社會服務啊、社區服務啊嗰啲咧？少啊， 做社工啊不如大佬係嘛？ 咪就係社工導向嗰啲人咯，即係政治政治嗰個意識唔係咁強嘅人。 百客百貨養百客嘅，好難講嘅，咁點都會有啲。 唔係，我覺得阿細良一噏就中㗎啦，就係、是、因為佢考慮區議會選舉。 我係一定。 你如果今次出賣李卓人嘅話，我哋根本就唔會侵你玩。喺個協調機制裏面，我根本就唔與你民協。 民協即係話公我贏，字你輸啊嘛！而家， 嗯， 就好簡單。一方面我就縱容嗰啲麗閣村嗰啲咁嘅社區主任，喂大佬你職員嚟嘅喎，走去幫彭檢基選舉。好啦，跟住佢就話：哦，呢個我個人名義。跟住彭檢基就話：呢個我義工嚟嘅噃，即係笑爆嘴。跟住施德來繼續記者問佢就話：啊，我哋一個組織，我哋支持李卓人嘅。不過對於黨員嘅個別行為咧，就我哋都冇辦法啦咁。 所以我哋都 咁你講曬啦， 睇穿曬佢。 一早睇穿咗都係離婚，點會擺酒嘅啫？ 好， 你一早講啦，兩個人離婚冇理由擺酒噶嘛。 我嗰日啊， 阿馮檢基答咗你個問題啊， 答咗咩啊？ 佢話我哋係分工合作，我哋唔係分手。 哦， 咁咪即係假離婚咯？我一早講嗰、那個。 咁佢冇啊！你講少呢一個嘅叫做有一套電影阿馮小剛嘅嗰個叫做咩啊？非誠勿擾第二集就係、是、搞離婚宴啦，真係有呢一幕。 咪就係離地咯，結果馮小剛都俾人雙規咯，而家同阿范冰冰一樣。 我嗰日啊同阿 Martin 啊無端端咧，因為我哋有個賭局嘅。 Martin 有冇落注啊？阿仁哥， 佢同我一樣係賭咧，馮檢基係超過1萬票。 你係咩？ 佢本來咧，佢話佢心諗， 等我打電話， 我又開啊，開賭啊，開賭啊，你哋兩個 同佢賭。 佢話佢心諗咧，本來就認為咧，阿基咧係過唔到1萬嘅。咁佢就見到咧，我哋嗰度咧係5-3，所以咧佢話：，誒，算啦，我企喺你嗰邊啊，咁樣。咁我哋幾個咧係有經驗選舉嘅人，包括李卓人啊、何俊仁啊，同我咧就認為阿基係攞到1萬票嘅。咁但係當然咧，好多人係有主觀期望嘅，同客觀分析係唔同。我話阿基一定有1萬票嘅。而家咁嘅勢，嗱，第一佢嗰班僆仔以前嗰班，喂，話曬啊，細良哥，我跟你出身噶、雖然你而家做好壞人啫，我點都要頂一頂噶嘛。 咪同埋好簡單，我成日都話佢點樣動員佢啲裝腳，到時到後佢點樣去叫嗰啲阿婆阿伯投咩票，你 control 唔到啊！呢個等於你頭先所講新界東鄭家富打死阿范國威一樣嘅，佢明知輸，但係走去刮走新民主同盟3個裝腳。为乜啫？为咗要你死啫嘛，为咗置你于死地啫。 同埋嗰3個庄脚，而家事后分析你都知啦，根本就一早都想同阿 Gary Fan 反面嘅， 攀定喺度噶啦。 根本阿爷应该咧就系即系统战咗， 等时机嘅啫， 搞个分化，搞个渗透嘅， 反戈一击咯。所以我话民协咧呢支旗咧，大家唔使谂噶啦，名义上继续会话支持呢个李卓人，实际上。會逐個逐個在選舉裏面咧幫馮建基站台，而造成阿基有個勢，呢、這個先係最緊要。 夠㗎啦， 喺泛民陣營出嚟，然後投向馮建基而幫馮建基做勢，呢、這個先係佢要做嘅嘢嘛。 喂， 俾人哋覺得阿基都有機會。嗱，好坦白講，泛民嘅支持者咧，基本上就會支持贏嗰個嘅。我成日都話選舉嘅邏輯唔係話你支持一個勝人，你係支持最大機會阻止陳海欣當選嗰個嘛。 冇錯。 好啦，到你見到民主黨唔係呢個民協一個一個倒戈嗰陣時候，你咪會覺得咦阿基都有機會嘅喎，阿基都有機會嘅喎，咁你咪擲落去咯，咁佢咪過1萬。 或者有啲人嘅角度就覺得阿仁係冇機會嘅，我投唔投都唔係好關。 我要我一票有用， 係啊， 我就投落一個有機會贏嘅人。 好似阿土伯講，如果當如果個氣氛出嚟咧，李卓人都輸㗎啦，咁咧就會有啲人咧就唔出嚟投票啦，唉。即嗰個氣氛啊，算啦，咁就咁樣 因為而家嗰個香港社會嘅氣氛係哀莫大於心死啊嘛，大家真係心死嘅。 唔係一來就有好多人鼓吹一種失敗主義啦，即係話頭都冇 Q 用噶啦，又係焦土啦咁樣。咁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噶啦，焦土就冇理由你自己住喺嗰間屋放火燒 Q 咗佢噶嘛。我話第二個焦土嘅例子就是澳門，澳門由1966年焦土到而家啦，又發生過咩事咧？係咪咪一樣係咁撲街，仲撲街過香港。 所以黃老邪即係 YM 啊，喂佢咪係蠱惑咯，佢話三不一沒有嘛，你記唔記得佢個？ 有啲佢唔支持馮檢基，幫佢狂插李卓人咪得咯，一樣啫嘛。 跟住就叫泛民總辭啊嘛， 喂，梗係啦，你唔總辭又再孖你咯， 你總辭就係港奸，係 啦， 佢唔係係叫做啊賣國策定咩？唔記得再講咩咧，總之即係 喂， 但係佢中間嗰條拎冇講啊。 對好多香港人嚟講，你要明白一個道理就係、是、當年新加坡喺 李光耀都未正式是雄霸新加坡之前，他們的左派本來都很厲害，他就是玩了一鑊呢就是總 共人黨嘛， 跟住呢全部都不參選， 咪玩 Q 完咗成， 咪俾曬人民行動黨 收割咯，俾呢個李光耀收割咯。 唔好夾，唔好諗呢啲嘢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係苦撐待變，我哋頂得一板得一板。 呢啲就係專 唔好貪勝不知輸， 攞嚟愚弄嗰啲咧，即係對政治又有興趣但係冇認識嘅人，無論係招討好乜都好咧，你嗰啲其實係經唔起政治嘅推論同埋邏輯嘅分析嘅， 唔係好簡單啫嘛。佢成日話成個泛民，我唔敢我認我自己係，因為我都係壞孩子嚟嘅泛民裏面，喂，我哋輸咗二三十年，一事無，唔好話輸啦，一事無成二三十年，都唔夠你成個本土派 claim to be 本土派嘅人，你同我兩三年輸曬啊， 一鑊過輸曬咯， 係咪啊？喂，一個雨傘運動，一個旺角騷亂，你一鋪同我清咗台啊，大哥！ 仲有退聯啦嗰啲咧？ 退聯 咪係咯， 咪係咯。 喂，你諗下長毛玩咁多嘢，由2004年入立法會都冇咁大鑊。你一上場，你班友仔一玩嘢，阿爺一嘢揼落嚟，我哋全部清曬台，我都未同你計嗰條數，大哥。 唔係呢個就好多時咧，亦都係啦，抽空地去香港嘅政治環境去討論第一樣嘢。你是要具體地去看香港和中共的力量對比是不成比例的，鎮壓性國家機器控制在中共手上，香港的法制司法系統大部分已經落入中共手上，行政機關落入中共手上，紀律部隊落入中共手上，我們現在具體去看這個問題嘛。好啊，你說泛民三十年一事無成，你的 alternative 你告訴我們這條路是可以的，現實上判了進去坐監的人呢，有沒有一個人可憐他們？你們繼續坐在外面在大言炎炎，所以我成日少嗰啲咁樣嘅連月增啊、李儀就咁嘅原因啦。 嗯， 喂，你原本係泛民，然後而家突然間臨老變咗本土派，然後聽你老點嗰啲人、勇武抗爭嗰啲人入咗去嗰啲人，你繼續坐喺度寫稿賺錢，咁你有冇一個道德上嘅責任咧？對嗰啲人，對嗰啲跟你衝嗰啲人，或者你鼓動佢哋去勇武抗爭，而真係聽你講嗰啲人， 你有冇諗過？ 其實你有個道德責任喺度嘅喎。 你有冇諗過呢兩條友咧？其實咧都喺老共度出身。 我覺得兩個都，唉，我唔想再討論佢。 連月增同李儀咧，喺六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啦，主要係其實係親共嘅人嚟嘅。 李儀肯定係啦，七十年代啊嘛， 係咪？ 雜誌嗰陣時啊嘛， 全部都係我哋當年學生會嘅時候嘅國粹派，即係一片紅嘅人啊！老毛講乜就係啱嘅人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反共係冇問題嘅。香港人根本上嘅構成，1945年之後就係以反共嘅中國人為主。 唔係證明呢啲人， 如果唔係點會著草嚟香港啫？我哋 唔係，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證明呢啲人係從來都好 naive。 如果我當你背後係冇其他嘢嘅話， 我覺得唔似， 唔似。 佢哋同中共鬥爭咗咁耐，點會 naive？ 我覺得唔係我佢冇可能係 naive， 冇可能。 我只有咁講，佢絕對冇可能係 naive。 我當， 但我又唔代表我贊成你所講佢係鬼啊嚇！即係我覺得。 我冇話 佢兩個都，佢兩個都唔一定唔會係 naive 㗎啦，特別係李儀，即係佢對於中共嗰個嘅認識嘅透徹咧。如果睇啲文章咧，我自己覺得佢冇可能係一個天真嘅人咯。 嗱你， 但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天真嘅人，點會你叫啲僆仔走去搞港獨咧？即係正如我同阿徐少華講，喂，你可以打贏泰神，你信唔信我啊？佢而家喂李儀就直情係咁叫啲僆仔嘛。我覺得呢個先係最不負責任。 同埋我覺得你亂引用台灣嘅情況，根本台灣實際上就係一個事實上主權獨立嘅地方。佢有自己軍隊，有自己政府，有自己嘅貨幣，雖然喺國際上俾中共封殺。 嗯。 所以根本事實上台灣之所以出現台獨，台獨其實係一個國際上嘅證明運動嚟㗎嘛。係不存在佢要做好大嘅動作去實現獨立㗎嘛。因為佢事實上已經係一個主權嘅實體嚟㗎嘛。 Exactly。 所以你不能夠類比㗎喎呢樣嘢。第二我就話香港你始終要無論你幾咁反共都你都要面對一個事實，就係而家現存我哋一國兩制嘅體制裏面，一國同兩制嘅力量對比係完全不成比例。 嗯， 呢個由1997年到而家冇改變過。我就話點解我叫人睇返1967呢？好多人以為1967係因為港共自己搞事，其實因為當時其實中共係一個提早收回香港嘅計劃，最終擱置咗，呢個係周恩來執行嘅。沙頭角槍擊事件是中共中央軍委和廣州軍區指揮正規軍越境槍擊香港警察的，是當年蘇聯珍寶島事件的翻版來的，其實根本是一個這麼 尖锐的一个斗争下面，戴伦子企硬，英国佬用谋略将佢香港救翻出嚟。如果嗰阵时嘅话，搞掂咗噶啦，因为澳门已经搞掂咗啦嘛，66年已经系。所以你望翻转头，中共一路喺香港嘅部署、谋略、计划，绝对唔系我哋睇咁嘅纸老虎嚟嘅，绝对唔系一个纸老虎嚟嘅。 我会用一个较同即系同情嘅角度去了解阿连月珍同埋阿李仪佢哋嘅主张系咩咧？我会觉得佢哋系讲紧就系香港 ，which 土伯你都讲过，香港喺呢个成个抗争嘅运动当中，其实未留据。OK， 即系话咧，其实佢哋可能系相信咧，就系如果你要真系香港有一个嘅范式上面嘅一啲嘅叫做转移，以至到希望可以达至一个嘅叫做台湾。步入台灣那種嘅叫做抗爭嘅模式嘅話咧，咁你點都要有人流血噶啦。 即係咁，你咪學孫中山咁咯，武裝起義咯。 啊， 喂，呢、這個我唔會質疑你嘅道德、哦。 你匿去獅子山打遊擊咯。 係啦，孫中山從來冇匿埋過嘅、哦。佢、叫嗰啲人去黃花崗起義嗰陣時候，佢自己海外籌旗買軍火，經過台灣嘅日治總督去攞軍火嘅、哦。所以嗰個人哋係堅做嘅、哦。唔係打嘴炮喎，但係你而家最慘咁喎，你口頭上 create 一種激進嘅意識形態。 嗯， 好啦，受你影響嗰啲人去執行咗之後，就承擔咗個責任。 係嘢。 而你嗰啲嘅理論導師、精神導師鼓吹呢種激進意識形態嘅人，從無反省嘅。有冇唔知啦？可能我睇得書少。有冇一個呢啲意識形態嘅領袖公開為自己所鼓吹嘅嘢反省過？ 未道歉過。 你孖叉泛民30年一事無成啊嘛！我估计呢个会喺11月25日之前一路会攞嚟攻击李卓人嘅。 李卓人 一个主要攻击点嚟噶， 主要弱点嚟，因为佢一定要孭晒嘅。 佢孭晒，因为佢系支联会嘛，亦都系。 系啊，成个由1989年嘅六四事件，泛民嘅冒起同李卓人系 佢会 focus 走唔开关系嘅。 focus 喺李卓人嗰度，李卓人亦都系一个嗰一代人从政嘅代表人物。所以我哋要支持李卓人嘅原因，唔系话我认同李卓人。大家睇翻上一次选举，我都知啊，喺新界西我叫人投朱凯迪嘅，其实。我叫人唔投李卓人嘅，但喺今次補選裏面，就算 given 我知道曬泛民嘅人有各種各樣嘅唔好嘅嘢，或者佢哋嘅行動或者決策同我哋唔同嘅睇法都好啦， 大把啦， 一定有嘅。我成日都話，點可能冇咧？ 我哋噏啊， 我哋三條友都唔同啦。 我同你噏啊，一定比呢個黃毓民噏得仲多啦。我哋曾經同佢合作過好耐 嘅 大佬， 我出嚟嘅人嚟，我點會唔知咧？但我就係話你永遠都係你都要睇，就係話我哋嘅 achieve 嘅目的係乜嘢，我哋 achieve 嘅目的係乜嘢？呢、這個先至係我哋最重要。 第一個目的嘅啫， 我唔係要愛李卓人，我唔係愛支聯會，我唔係愛民主黨，冇呢樣嘢嘅，我覺得係。 同埋咧， 所有嘢都大家喺一個嗰個 moment 裏邊， 你就係同中共對抗， 符合共同嘅目標就走埋一齊咯。 正如我哋當日 ride on 呢個曾俊華胡鬚仔一樣， 一樣啫嘛，愛咩曾俊華啫？ 喂，同埋咧，我覺得咧，今日朝頭早嗰個喺商台嗰個論壇咧，有啲人係即係覺得啊李卓人表現不佳。嗱，我唔係想為佢講咩嘅好説話。事實上，李卓人嘅表現，你唔好希用一個嘅另外一個嘅叫做可能啊朱凱迪好，或者一啲新一代。劉小麗套落佢嘅身上，我就覺得咁唔係唔單止係唔公平啊，而且如果你從選舉論壇嘅角度嚟講咧，未必係有利嘅。嗰、那個人咧，其實某個情況咧，就係、是、四平八穩，唔好出錯咧， 穩手突擊咯， 穩手突擊咧、啊，其實係最佳策略嚟噶。如果 你 話做一個 人個個嚼佢嘛， 如果你話做一個選舉經理嘅時候，你要知道你嘅 client 係邊一個，嗰、那個叫李卓人。 嗯、 你就唔好嘗試要佢咧係爆咩叫山掰就係呢啲咁嘅嘢啦，爆 絲 啦， 唔 好啦。 啱佢。 你總而言之，四平八穩呢、這個係最佳策略嚟嘅喺選舉。 唔係我收到兩三個 message 就話佢唔係好得，甚至乎叫我哋幫手操一下。我話喂，第一佢都成幾十歲人操唔到㗎啦。第二唔係嗰個 style。第三咧就學阿取伯你話齋穩手突擊算。 穩手突擊算。 同埋呢一場咧其實無關痛癢嘅，當係 warm up。因為你跟住落嚟可能有線啊，甚至乎 TVB 有冇啊？港台嗰、那個， 港台有 係啦， 港台有 TVB 嗰啲咧，你先至再度咧去爆咧，係冇所謂嘅。雖然我哋喺網上世界人就成日會見到呢啲咁樣嘅即係片段係咁 loop 噶啦，你咪俾阿基威下先咯。即係如果我嘅策略都係揼下雞先啦，開頭跑咁快做乜鬼嘢啊？你一嘢爆曬，跟住。 嚟緊嗰四最後尾嗰兩三個論壇就冇嘢爆咯。 如果我係一個泛民支持者，心中有數，坦白講， 嗯， 如果你係因為一次嘅選舉論壇嘅表現去支持再揀候選人咧，即係呢個就真真係有志嘅，我覺得。喂，坦白講，選咗咁多次，今次補選你唔知個大局喺邊，然後你聲稱自己係泛民支持者，呢、這個一定係假嘅，一定係對家嘅人嚟嘅， 嗯， 係咪先？好啦，跟住好多人就再抽證李卓人嗰啲嘢咩支持修改議事規則，講啲就唔講啲。 李卓取白你逼嘅時候解釋過呢個問題㗎。 其實咧就嗱，而家咧我就話咧攻擊嘅言論咧最弊就係 out of context 嘅，對於 唔提個背景 係 乜嘢？ 係啦，對於嗰個嘅譬如話泛民三十年一事無成，亦都係嘅。你唔講 context， 一句説話叫嗰、那個叫做 soundbite 搞掂、 嗯，嗯， 一句口號搞掂， 嗯。 以我理解，當時咧所謂人咧所謂贊成議事修改議事規則，其實佢哋成個泛民對於所謂嘅立法會嗰個嘅策略抗爭策略係咩咧？要最緊要揸緊財委會同埋嗰個內委內咩會啊？ 內會 內會依兩個咧就先至係嗰個大局嚟嘅。 嗯。 而阿仁所謂支持嗰個嘅修改由議事規則係其他嘅委員會一啲喺策略上面唔係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其他嘅事務委員會。 嗯。 咁所以喂，你問我話，哇，修改議事規則然後先導致今日咁，喂，唔係喎，兩回事嚟嘅喎。 嗯。 即係唔係話嗰陣時支持修改事務委員會嘅議事規則，導致到而家？嗰、那個建制派嗰、那個嘅修改議事規則，因為嗰個修改係唔導致而家泛民嗰種嘅叫做 其實議事規則嘅修改有好多個， 有好多個 level 啊嘛，好多 level。 佢就攞咗李卓人所講支持嗰個咧，就將佢暗示人哋咧，就係講緊嗰個財委會同埋內會嗰、那個。 不過我提醒一樣嘢咧，阿基係好蠱惑嘅呢啲， 佢唔出嚟澄清。 因為點解咧？即係當如果啊建制係夠票過嘅時候咧，阿基係會反對嘅人嚟。 哦，有佢林立會咪咁咯。 當年陳婉蘭都係嘅。如果那個非係夠票過嘅話，即係例如話係贊成有集體談判，或者係不公平解僱法，或者係最低工資嘅時候咧，還掂都係過嘅。工聯會咧就係站穩咧，係基層勞工立場嘅。但如果唔夠嘅時候咧，孖住 一定歸隊 咧，一定歸隊。阿基呢啲好醒嘅，李卓人係戇居嘅啫。如果我要玩政治正確，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講咧，我梗係跟大隊啦。還掂你都過到嘅，我使乜表達立場先得？我梗係企喺個即係最激進嗰個位置噶嘛。你諗下阿基，佢成日話自己當日入中聯辦，佢啲人成日比較噶。李卓人又入中聯辦，馮檢基入中聯辦，呢句已經答唔到我啦。 點解淨係插李卓人？ 第一。馮檢基是投了贊成政改方案嘛，李卓人是反對的嘛，不要 out of context 啦，學阿取白講， 咪講啲唔講啲咯， 係咪？ 呢個叫做 alternative facts， 就我真係吹漲。喂，我聽完之後，我喂大佬，李卓人入還入，但最後佢係投反對咗政改方案的嘛。 唔係，我就係好簡單嘅啫，你問我，我從來都唔覺得做立法會議員嘅人好聰明，甚至叻過我哋，甚至可能好多蠢過我哋。我哋只系选择一个咩咧？系你到时到后你信得过嘅人，佢系唔会有好多 hidden agenda， 佢唔会有好多嘅隐藏嘅议程，好多掣俾人揿， 嗯， 然后影响到佢喺议会里边嘅所作所为。 系 泛民有好多嘢系柒，我觉得，但我相信佢哋系戆居，而唔系话佢哋本身系古灵精怪。 嗱，呢个我就同意阿世良嘅， 呢个先系最紧要。 即系话咧，你可以 你讲到识飞 阿 鬼用啊！我而家选网球主持咩？ 你可以话阿人柒，我觉得我同意。你可以话阿人柒，屌嗰阵时议事规则，你都反对嘛？呢、這个政治不正确，横 掂都系过噶啦， 过眼噶啦，系啊， 你就反对啦咁样。嗱， 呢啲 你可以话系 渣嘅政客咯。 啊，但系你唔可以话，喂，佢会讲有啲好重要嘅事上面，你睇翻佢。佢個立場係咩呢？喂，包括李卓人，你仲懷疑佢啲咩啫？佢係支聯會主席， 曾經 嚇之前嘅支聯會主席。喂，依啲所有嘅嘢，你睇翻佢過去嘅 track record， 咁喂，佢可能你覺得你唔中意佢個 style 啊，嗌咪嗰啲， 嗌拆曬把聲啊，啲 喂嗰啲嘢唔重要、啊。 同埋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好真唔好講啦呢啲。 係咩嘢我講啊？ 唔係啊，嗰日郭家麒咪講咯，唔係佢講，嗰日邊小麗嘅集會。即係我一聽到已經就明白了，所以你話佢哋啲笑片我哋唔知道多，我哋平時飲酒都攞出嚟笑啦已經。 佢係唔啱你嘅 taste， 即係你要分辨清楚。 不是究竟是他是一個個立場上面，抑或是一個 taste 的問題，你真的要搞清楚。 你問我僆仔覺得李卓人是 odd 的，他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是 odd 的， 嗯， 即是嗌口號又老土啊，那些聲調上台嗌那些支聯會集會嗌那些結束一黨專政的語氣又老土啊，那種江河水啊，即是祭好漢那些歌又老土，是事實上是個 odd。但我成日都話選議員而家唔係選港姐，唔係選呢個中國好聲音啊嘛。你其實有乜拉更啫？你問我好啦，夾硬將啲事挑出嚟，就將局部講啲唔講啲，然後無限放大。任何嘅嘢，我覺得都係相對嘅。你話呢隻酒好飲，佢係相對於頭先嗰隻酒好飲，所以呢支酒好啲，就係咁啫嘛。 相對立 fit 係啦，就係相對立 fit 就梗係冇得比啦。所以我就話任何嘢，如果你話民泛民過去三十年係一事無成嘅，好你話俾我聽 ，alternative 你 achieve 過啲乜嘢？由2014年到而家 achieve 過啲乜嘢？ 喂，我哋三條友都年過半百咧，我事後諗啊，我事後啫，即係今日諗、嗯，其實司徒華咧當年咧踢得個波咧唔係錯曬。 我覺得佢踢得唔差喎，你睇翻當時嘅 context 嚟。 冇錯，因為點解咧？你記唔記得佢咧？1997年嘅時候咧，教我哋啊，我哋嗰陣時候好唔順嘅。不過費事啦，即係華叔話曬咧，校長費事搏啦，都有搏嘅。不過就係事後咧，佢就話我哋要反倒退不撤退啊嘛。 嗯， 佢就喺度教我哋，佢話你面對共產黨，你守到呢條線得㗎、嗯，你唔好犯錯， 同埋唔好 你唔好俾委人入， 唔好妄想執政。當時1997年提出在野20年啊嘛。 啱。 我哋心諗話頂在野20年，1997頂我哋都白頭咯喎。佢話係啊，冇計喎，因為你一入去就玩完咗，成個嘢吸咗你入去㗎啦嘛。 其實佢唔係博我哋， 佢係博阿個班友嘛， 博阿張炳良嘛。因為張炳良當年無論同阿馮偉剛，甚至乎 想執政啊嘛， 佢話我哋有執政嘅思維同 會點，一直都想執政㗎嘛。 佢話你唔輸呢一鋪都好好㗎啦，你守得穩呢一個下咧。 你而家睇到啦，會點出嚟嘅人。 冇錯， 係咩人咯、 啊？跟住，喂，你佢話你唔好左傾無盡啊！ 唔係執到證都唔緊要啊，譬如張炳良咁入過去，最慘就係靜咗身準備入去入唔到嗰啲理由，李華明嗰啲，即係嗰啲太監，你明唔明啊？自己設咗準備去入宮，點知溥儀冧咗檔 啊？ 咁設咗咁點啊？唔通攞去賭波啊？冇人要喎、啊。 唔係，同埋佢教我咧一樣嘢，我而家先諗先明白佢意思，你唔好左傾無盡。 嗯， 佢話喂，你做一啲嘢。你係要 achieve 得到，俾群眾感覺係有少少勝利感嘅，即係你其實意思就係話，你唔好唱高調啊！你越嗌得激進嘅話咧，你令到啲群眾咧向你嗰個方向，你一時係贏到掌聲嘅，但係過一段時間你發覺 achieve 唔到啊！咁點搞啊，大哥？ 我都話我哋要重新印行呢個司徒華思想萬歲嗰本書。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咧？ 我哋有本書仔啊， 佢屈阿熊仔啊！ 话佢唔带身份证出街呢种抗争冇意思啊嘛！ 佢话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公民抗命。阿长毛话喂大佬，我系调翻转头讲，我话我唔会因为唔带身份证出街以为自己系公民抗命。佢话你大佬你， 佢有几句嘅。佢话第一就系、是、批评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私老无功。咩叫私老无功咧？系唔系都叫群众上街？佢话咁样咧就会群众变得疲累，你再叫佢出嚟嗰阵时佢就唔会出啦。第二就系、是、应该找住个时机先发动起来。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不斷咁動員咧，人哋係唔會驚你嘅， 同埋係好攰啊。 第三就係所謂群眾鬥爭，所謂合法鬥爭與非法國鬥爭嘅問題。佢話講到最尾唔係法治，係群眾路線 同埋策略。 嗱，呢個又值得深思，值得解釋嘅。公民抗命也好，抗税運動也好，嗱，馬田嗰班人咧，所謂法治派就講咧，我哋要採取合法嘅手段， 合法鬥爭， 任何嘅抗爭都採取合法手段。其實司徒華的講法比 Martin 是行前一步的，他說合法與不合法呢，這個不是法治的問題， 這 是群眾路線的問題、嗯、即是說如果你後面有足夠的群眾力量的話，你就可以進行非法鬥爭。 不過阿毛是駁過的，他說沒有我的非法鬥 爭，這個就是先鋒黨的理念、就是、列寧。 沒有我的非法鬥爭是沒有你今天的合法鬥爭、啊、 這個就是列寧先鋒黨的理念，就是什麼呢？我只要組織一班有獻身精神的幹部，訓練他獻身這個革命，然後呢幾百人，喂，二月革命咪就係咁囉，喺聖彼得堡啊，係咁㗎咋，幾百人，大佬2000人左右㗎咋，太陽花學運咪200人衝入去呢個佔領呢個立法院囉、 嗯、 林非凡嗰壇嘢當日啊係訓練嗰200人㗎嘛，呢、這個就係列寧式嘅先鋒黨嘅理念。 但如果你話我唔走列寧嗰條路線，你就要足夠嘅群眾力量出嚟。譬如今次反填海咁樣，你見到其實有個群眾嘅力量喺後面嗰陣時候，你就可以再行前啲。但係如果你個個禮拜都叫人動喺銅鑼灣東角度反填海，一定死，我話俾你聽。所以呢個就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同好多搞社運嘅人，我哋以為呢啲係 common sense 嘅，但係原來今日好多人連呢啲 common sense 都冇啊，就信奉咗嗰種口頭激進派。以為口頭激進就等於講咗，等於做咗。喂，大佬，每一次叫群眾出嚟，佢都有代價噶嘛。同埋群眾係要見到運動嘅成果嘅。佢擠擠出嚟都冇嘅話，佢下次就唔會出嚟㗎啦。 嗰時候佢啲僆仔嗰時候咧，我真係好僆仔嘅時候咧，佢教我 呢、這個阿長毛都有問題㗎。其實 佢話你嗰時候做學生嗰時候你啱嘅，你搞爭益，爭取權益。因為嗰時候我讀嶺南啊嘛，佢話你搞呢個升格，佢話你呢個係吸到群眾嘅。 咪即係教業搞超級市場， 冇錯啦。佢話你唔好以為嗰啲嘢係好唔重要，你一定要貼近你個群眾， 拉近佢哋嘅距離啊嘛。 喂，你要攞 HCF 啊嘛，你唔好以為你做先鋒黨係你自己信嘅就戇居。 唔係嗱，先鋒黨得，先鋒黨係存在咩咧？一個腐朽嘅政權，佢內部嗰個鎮壓性嘅機器已經開始瓦解，譬如沙俄或者晚清。其實孫中山革命都是一種先鋒黨的模式的。 唉，嗰陣時晚清已經非 常之激進。晚清已經，你諗下喺武漢嗰啲新軍已經被日本留日學生滲透曬㗎啦嘛。 反滲透囉。 就係、是、徐錫麟啦、抽緊啊嗰班友滲透曬㗎啦嘛。所以我就話你係你要有具體分析㗎。好啦，今日中共政權去到嗰個地步未先。 嗯。 我同你講歷史分析，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口號啦。你話俾我聽，中共政權嘅 crack 喺邊度？解放軍同黨嘅關係係點樣？中央同地方嘅關係係點樣？ 佢唔會答你啲問題嘅。嗰啲所謂嘅本土派，所謂嘅嚇，佢話我唔處理中國問題噶嘛。 好啦，咁你武裝起義啊？係咪啊？ 冇咩裝。 我仲要逐樣問你啦。我逐樣問你啦。 你真係信？ 咁你唔通我就係話啦，等於當日反填海之後嗰場衝突一樣。究竟去美國領事館揾個鬼佬出嚟接信就係抗爭勇武，然後喺政總出面俾人上台講嘢就叫做唱 K， 你問我本質上有咩分別呢？兩件事 唔知 道，一個唱英文歌，一個唱廣東歌， 唔識解， 係冇分別啊，係冇分別啊，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好多嘅本土派好、勇武派好、港獨派好，佢哋一個幻覺，好似唐吉柯德咁樣，係同個風車打緊交，其實嗰場仗根本喺現實上冇發生過嘅。泛民所做嘅嘢，你就係所謂寸土必爭。反倒退不撤退是什麼呢？就是你要逐個逐個戰線和他鏈嘛，社運好，區議會好，立法會好，是啦，這些就很殘酷的了，其實因為是陣地戰來的，其實 是最難打， 沒得一戰功成的，不會靠網上勇武就搞定，然後自己 claim victory 是不可能的， 不是很 high sounding 的東 西，是啊，就是你看到了社區服務內揼石仔，現在很多 Lens 內同屯門做社區服務，咪就係嗰啲嘢咯，係咪？如果準備參選嘅人就要係咁噶啦，係冇捷徑走嘅。咁所以我就話，打敗李卓人係有個 symbolic meaning 嘅。雖然你話今次補選意義不大，但我覺得唔係，老共係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打敗李卓人。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 因為呢個係代表緊八九年嘅一代，你諗下八九年嘅一代學聯，你哋呢代出嚟嘅人有邊個喺政壇裏邊係能夠？上到立法會的位置， 咁我呢代渣啫。 張元燈、蔡耀昌，你係咪我認識嘅從政嘅喺民主黨裏邊嘅冇啦，一個都冇啊！所以我就話佢一定出盡九牛二虎，動員曬明線、暗線、灰線，懟冧李卓人噶。 唔係咁，你睇馮檢基所做嘅嘢嗱，我真係午夜夢迴嗰陣時候諗，我話佢除咗係一個地下黨員之外咧，我真係諗唔到第二個理由咧。是会出来这样歪烂自己块面。 为什么要出到重量级刺客？你问我在补选里面这个才是问题。 你知阿基嘛，是 不是？是啊。我当冯检基不是王承志的 level。如果王承志是叫做丙组的刺客，冯检基是甲组的刺客来的。 喂，他歪烂自己块面，喂，你做了。 他毁灭自己正途啊，其实是。 做了二十几年立法会议员，由这个被人笑是这个的即是两头蛇，或者。 又倾又砌。 又砌又奇。 卑鄙无耻，是啊。 是吗？被边个啊，那时候龙门镇那个。 陈耀南 教授是这么骂他。喂，一路在这里变回泛民的时候，喂，你最后一役除了是地下党员 當呢個係一個宗教信仰，你點會執行呢個命令啊？理性咁講嚇， 呢個叫做哈馬斯人肉炸彈， 係啊， 政治上 即係 馮檢基炸死李卓人之餘，自己結束自己生命咯。 嗯， 你諗下，佢係比老千石更可悲嘅，其實係。馮檢基啊， 阿石 OK， 阿石系自己去選咗，佢唔係整死人嘛。 同埋阿石去選咧，其實 好似整死咗阿毛孟靜啊，好似係 佢還咗張單啫。但係佢撇啊嘛， 佢棄選 係啊，佢棄選嘛，即係佢如果佢積極少少，可能有機會贏噶。 喂，嗰張單唔係要贏啊，大佬贏咗唔掂㗎， 所以佢唔可以啊，佢一定要棄㗎， 一定要自爆㗎佢哋。 咪你諗下， 你可以講嗰陣時阿石，如果係用力少少，佢有機會贏㗎。 佢做下家訪喺街頭做下，唔好唔出席論壇，佢真係有機會㗎。即係08年嗰鑊啊嘛，你講緊係。 係，但嗰時嗰張單係要阿梁美芬贏啫嘛。 嗯，所以要阿石出。 係啊，唔係佢係要阿黃萬靜輸嘛。所以我就話出到重量級殺手咧，就一定係中聯辦的係，一定係嘅，我覺得，亦都係咧要交單。你明唔明啊？唔係區議會嗰啲揾個嗰啲嘅，即係得幾廿票嗰啲友仔嚟喐你，唔係嗰只嚟嘅。即係你有乜嘢理由要？喂，呢個真係哈馬斯人肉炸彈嚟嘅喎。 同意啊。 係啊，即係攬炒噶嘛，其實係，同埋佢自己唔可以贏噶嘛。 嗯。 因為佢贏咗就唔掂嘅啦。 唔係佢聲望就崩啦。 咪有人咧， 佢都話佢唔要議席咯。 唔係佢話佢要40000多票。喂，40000多票，你點樣贏？ 點解要40000多票啫？ 咪有人咧都喺我哋個嗰個留言咧話，點解唔可以轉投呢個馮檢基？因為馮檢基嘅贏面多過人。首先係一樣嘢，馮檢基嘅贏面一定唔會高過人。呢、這個係肯定，因為點解啊？ 成個泛民都懟咗落去馮阿人度， 成個泛民懟咗落喺人嗰度嘛？你而家可唔可以叫成個泛民懟落去阿馮檢基嗰度咧？呢、這個特不要作他想啦。所以我哋如果係講投票策略，好似頭先阿世良所講嘅，我哋今次只不過係要為令到陳海欣唔當選嘅時候咧，唯一選擇，你中唔中意阿人都好。都是一定是投給李卓人才有贏面。 不是，同埋阿基，你對我們的破壞，你出的蠱惑招在過去的日子裏面，包括說不選，跟住突然間蒲頭又在那裡 challenge 初選。喂， 不是， 你真的投你不落。 喂， 而 且他不 honest， 他到現在都不 honest， 你現在是拿著一個又是那些 sound bites 呢，好容易30年一年一事無成。我現在今次呢就是要呢 反 對聽 啲音點，是啊。 陰泛民 陰 咩點？陰咩點啫？ 陰點係講緊有權力嘅人 啊， 施加於冇權力嘅人身上。泛民有咩權力啊？ 幾時有陰點過？ 等於郭兆傑阻住我衝，唔俾我去龍和道衝一 Q 陽，咪又係嗰種邏輯咯。 啊， 一種叫做失敗者嘅邏輯，我做唔到，因為你阻住我。你一早講定出嚟參選， 唔係你咪 有咩問題啊？ 喂，你一開始嘅時候你咪 你話自己唔選噶嘛？ 佢遮遮掩掩， 佢話係最後一次喎。上次姚松炎好似初選， 大家都冇 expect 你阿基會諗住 唔會做到咁賤，大家唔會諗到佢。 唔係嗱咁講啊， 所以得一個解釋。 佢而家一直咧喺個論壇用咁嘅 point 去攻擊咧，其實係擺緊出呢條友係爛蛋中嘅爛蛋咯。你係唔 honest 咯？ 同埋我想問一個公職選舉。同你泛民內控有同公眾有咩關係？我都想，佢都係問緊呢個問題。公眾最想知道你入去立法會做乜？ 如果我係今日李卓人，我見到蘋果咧，因為我唔敢睇，即係全個論壇，亦都冇時間咁睇。佢喺度 challenge 李卓人，話佢哋唔搞初選嘛？ 解釋過俾你聽。 如果我答你輸咗啦，上次 啊， 你仲選乜春啊？ 你幾多票啊？ 你連姚松炎空降落嚟都贏唔到啦！ 你同我講初選啊，基！你瓜咗啦， 同埋好簡單，我成日都話泛民裏面嘅爭拗點會成為選舉議題先得㗎？即係話民進黨今次出嚟參選嗰條有一個選舉嘅政綱，就係要因為民進黨內部對我不公平，個選民就會問：其實民進黨內部同對你不公平同我有咩關係？同我選你有咩關係？我選你入去做嘢啊，契弟，唔通選你入去打呢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啊？打胡志偉使鬼叫你打？所以我就話呢個呢，到今日如果佢仍然係死咬住呢樣嘢，完全毫無懸念，我話俾你聽，呢個人參選只有一個目的， 有 mission， 就係佢個嗰張單，就係要不斷破壞泛民嘅聲譽。 你從政30多年，你有乜可能？阿馮檢基，你個參選政綱竟然係話為咗要反陰點， 同埋我唔要議席啊！佢話 嚇， 我係反陰點， 係咩？有講呢句啊？ 佢有講噶， 咁契弟， 不在乎議席啊！ 喂， 你有冇搞錯？ 喂，交單喎、啊，呢下真係 交咗啦， 所以我話佢好老實就係。 你有乜可能你個參選補選係為咗話叫反對嗰個嘅叫做陰點？一嗱，頭先我已經講咗，我唔同意今次泛民係陰點啦。第二，喂，好似阿世良又講，喂，呢個同選民有咩關係？第三，你輸緊嘅，你明知道你輸緊，又跟住你話我要攞廿萬、又三十萬自己嘅積蓄出嚟，你信唔信啊？呢條友 唔係呢個係唔理性行為咯。 你信唔信啊？ 你不如捐去保良局算啦，如果你咁有錢，或者捐俾城寨都冇所謂，一筆過 Snapchat 捐俾我哋啦，冇所謂。 你有冇咁高尚啊？ 還點都唔夠人捐。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即係講下講下咧，做人咧，千祈唔好就呃人，就呃埋自己， 同埋唔好衰收尾啊！ 但係衰收尾這個呢個咧，佢就成日都所有人都以為咧，自己可以用把口去兜翻嘅。唔係你記住，所有 O 師傅都有呢個問題嘅。佢成日覺得把口咧，我把口咧。只要咧用把口搭救咧就可以搞掂，但系今時今日呢個世代係唔會再有呢樣咁嘅嘢，因為呢個有 Google 大神存在之後咧，你把口搭救係唔掂嘅，根本搭唔夠，大家會 Google 翻曬你以前嗰啲立場出嚟，係將你嗰啲醜態重新再暴露一次出嚟，所以我就話係玩完㗎啦。但係咧攬炒呢張單咧，亦都大到足以，即係等於你記唔記得嗰啲極端伊斯蘭教徒啊，點樣滾嗰啲人做人肉炸彈？ 記得。就話咧，你死咗之後咧，有好多個處女等緊你啊嘛， 七個 啊， 輪住嚟俾你，喺、okay, 天堂嗰度等你。係，喂，咁咪係咯，即係我唔知啦，即係阿 基 呢個西九狐狸有幾多個女士等佢啦，或者幾多張鈔票等佢啦？呢、這個唔知啦。但係問題就係佢一定係咧嗰個利益大到佢係願意做人肉炸彈咯。 我就解釋佢係地下黨員咯。 唔係，所以 呢個係點解咧？地下黨員構成唔到誹謗㗎嘛？ 唔係我估啫，我都唔係好信。 就算係都構成唔到誹謗。 我唔係好信。 但係佢冇，但係佢話呢個唔係一個事實陳述，佢個人嘅臆測嚟嘅啫。 因為點解咧？你係完全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三十幾年嚟嘅馮檢基，你所作為咧係唔理性嘅。 佢令我諗起一個人， 你係唔會將自己咧？是變成一個即係蓋棺定論嘅時候，你係一個壞人嚟噶嘛？你希望自己留名噶嘛？ 阿土伯嘅意思係咁，同你嘅最大差別咧，就唔係一個好大嘅利益，而係佢唔做唔得，因為佢係黨員。 因為呢個係宗教信仰。 因為係一個黨員。 嗱，咁我 黨要你做， 我都唔同意嘅，我覺得。 你唔同意。 今時今日，黨係冇意識形態嘅宗教信仰， okay. 只有利益。 嗱，我同意呢個講法得唔得？唔係啊，我哋城寨俾人告誹謗啊，大佬。 只有利益，我話俾你聽。佢令我諗起當日嘅陳才喜，你記唔記得呢個人啊？ 記得林立會嘅時候， 係會點派裏面唯一一個公職人士參與林立會嘅，係唔參加唔得， 因為佢係大學黨員， 亦都係一樣，係唔參加唔得。喂，大佬都唔入去啦，張炳良嗰啲都唔入去啦，點解佢一定要入去啊？因為中聯辦撳咗個掣啊嘛， 可能夾埋咧同張炳良， 唔一定會點成個派裏 面有人做好人，有人做壞人咧， 會唔會全部都係中共 plan 落去咧？我覺得唔係。 嗯， 有啲讀書人、知識分子係真心交嚟嘅。問題就係咁啦，佢一定老共係 plan 咗啲人喺度嘅。 嗯， 咁嗰啲人幾時會走出嚟呢？平時冇事冇幹係唔會走出嚟嘅，係一定要嗰個係一個牽涉到一個尖鋭嘅政治鬥爭，而呢個政治鬥爭咧係要向中共中央交單嘅，唔係土共自己話事嘅。譬如要發動人支持臨時立法會，呢、這個係唔係淨係老平話事噶啦？可能要去到江澤民嘅層面、政治局常委， 嗯， 咁嘅層面啦。咁嘅話，佢咪會禁制咯？即係話，如果今次所謂嘅立法會補選 DQ 要一路執行落去，去到兩年之後執行呢個結束一黨專政都被 DQ 嘅話咧，呢張單係要咁樣做嘅話咧，就會不斷呢啲咁嘅蒙養嘅刺客啊，就會出現㗎啦。我覺得， 喂， 係會不斷出現嘅。 呢一節都差唔多，因為你仲要做多一次。 仲要講中美貿易戰。 仲要講中美咩貿易戰啫？ 我唔得啊！我 你未飲完？ 唔係，我要叫人食宵夜啊，大佬。 又食宵夜，你真係。 十五分鐘，休息一陣先。 好， 又係阿長毛啊，等一陣。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啦，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呢、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